佢嗱，佢而家佢嗰个政策文件嗰度就讲到明，就系话，如果而家去到即系2030年嘅时候咧，嗰个生育率咧系差唔多去到即系0.3咁样。 嗯， 而家0.8啦，而家1.0.8啦，系嘛？即系少过个 replacement rate 啦。但系你去到三零年代嘅时候，去到0.3喎。咁但系佢喺度讲呢样嘢，佢唔系去试图令到香港人去愿意生仔，唔系会俾香港人一个 incentive 去生仔，而系话系喺度铺垫紧，就系另一个危机，就系话香港人咧，即系佢话佢咁讲嘅就系话一千人里边。是只是养180几个僆仔嘅啫，一个细路仔嘅啫。但同时间1000人里面是养500几个老人家，即系等于咧，如果换算翻嘅话，系等于两个人换一养一个。 咁啊 ，justify 咗一样嘢，即系香港人就唔会生仔噶，因为你唔， 但系 你唔会帮佢养啊嘛。 但系个方法佢就唔系话叫人哋生仔， 就系谂住多啲即系新来移民啊嘛。 佢 justify 佢新移民呢样嘢先大，就等于就系话你而家你班香港人咧，本土普生土长啦，香港人咧自生自灭啦。你嗱你即系你而家你活埋你一代人咧就好啦，你唔好生仔啦，你绝育啦，你自己就。 不过咁，你呢个讲法咧，即系太过 straightforward 去分析。我记得即系阿司徒华咧，当年咧。即系都有 argue 过你呢个 point， 佢认为嗱，你听下呢个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， 佢系冇问题。你嗰班移民落嚟嘅人，即使系新移民都好，因为佢曾经活过喺共产党嘅管治里边， 系 佢认为佢比我更加清楚共产党丑恶嘅面目，所以佢话佢嚟到嘅话，佢放心呢班人始终有一半人以上系会对共产党不满，当然有很多系有利益嘅人，佢话。即系嚟你工联会，即系嚟到又送电话卡啦，又即系又摇篮到坟墓啊，照顾住你。但系佢照顾唔到咁多噶嘛？ 唔系呢个就等于就系之前。 所以司徒华呢个理论咧，所以你就头先嗰个讲法唔可以一概而论。佢认为唔惊， 唔系 因为嗰班人曾经活过喺共产党管治里边，我哋更加唔惊，因为佢知道共产党嘅丑恶，佢更加即系珍惜香港嘅制度，更加会捍卫香港嘅制度。 唔系阿土伯，你呢种讲法咧就以民主大局去谂，但系问题就系话。你唔即系唔系讲民主，唔讲政治啊？你系咪可以容许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嘅人，就系基本上系不育先？你系咪咁样容许先？ 唔系咁，但系 你咩make sense先？ 唔系不唔不育，唔系不育嘅问题，而系因为你喺一个城市化嘅环境里边，因为系一个即系已经系高度发展嘅资本主义社会，竞争咁激烈嘅环境里边啦。简单嚟讲就系、是。喂，我越生得多，对我系冇数噶。阿哥，喂，如果我有个细路，而家我担心我有咩问题，系同你一样嘅问题啊！屌，同你一样嘅问题啊！佢结婚点啊？边个帮佢买层楼啊？大哥，好似而家我咁捻逍遥啊！大哥，逍遥派啊，搞花生台啊！屌，可以签 check 啊！屌，唔够数嘅时候我顶咗佢。喂，梗唔得啦，大佬，我养个细路，屌佢储钱要买楼噶嘛，大哥，系嘛？所以。面对咁激烈竞争嘅社会嘅时候，你只有一个就系 fill in 嗰啲 immigrants 咯。嗱，我哋先冇一个先验嗰样嘢，就话大陆嘅一定系契弟，一定系丑户嘅，一样系文，一定系文化水平低嘅，一定会沟淡我哋，背后一定有政治咁。我先唔好咁讲先。但系其实我讲过好多次噶啦，全世界进步得最快嘅地方，其实是一个移民城市啊嘛。香港如是，美国如是，深圳当日都系如是。都是靠移民，因为为什么那些人呢这么努力要去换一个新的环境，就是想自己进步嘛，所以来到更加会努力。反而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代呢，我没有经历过就是那种艰辛的苦况的时候呢，反而我们是会怠惰。所以你不可以一概而论讲你的套就是为什么我自己生晒得啦，我社会、会、自然进步啦。我觉得这个讲法呢是要经过验证。我不是帮那些新移民，也不是要踩那些大陆人的角度去想，而是我纯粹从一个经济发展的角度，养几多人的角度，用回你那时候人口老化的论点。 我只是觉得一样东西，就是有没有想过好像新加坡那样，其实新加坡政府新加坡的那个生育率都很低的，但是新加坡的政府 有做嘢鼓励生育啊嘛， 系啊，同埋 你香港是不会啊嘛， 最少新加坡 佢两条腿走路，一佢系不断吸纳全世界的精英喺、 啊、 我的地方， 系啊， 二佢就鼓励生育， 嗯，